听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本市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空气湿度有所增加了，天气有些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未来三天多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如果外出的话，各位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出现的，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日常刷牙这件事儿，在很多人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小事情，但是为什么每天刷牙还是会被龋齿、牙周炎等各类牙病困扰呢？你的刷牙方法正确吗？怎样才是正规的口腔护理？每个人都会经历青春期，青春期很多人都会被叛逆的小情绪所困扰，到底该如何正确面对青春期？您和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可能存在哪些问题？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副主任医师白承旭，朝阳区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与牙病防治科科长郭向辉，跟您聊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副主任医师白承旭。你好，白主任。 你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的做客。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朝阳区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与牙病防治科的科长郭向辉。郭科长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圆满落幕了。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呢，很多的健康科普专家呀，大多都是来自健康科普大赛的获奖选手。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要请问一下我们的两位今年参赛的参赛选手哈，谈谈你们参赛的一些感受吧。嗯，郭科长， 首先啊，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朝阳疾控中心来参加这次大赛。 嗯， 啊，这次大赛呢，真是，第一次就是这么充分的调动了我们整个北京市疾控系统的，啊，这些选手的这种科普的积极性。 嗯， 啊，也同时也调动了不管是台前和幕后啊，像我来参加科普大赛，我们中心啊有很多人也都是加入到这个科普的，热烈的气氛中。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个科普大赛呢，我觉得确实是我们这次公共卫生防病知识的一个盛宴，确实给老百姓提供了很多，包括传染病啊，包括什么心理啊，包括我们学生防病啊，还包括很牙啊各方面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呢，确实是对老百姓都非常有用，贴近他们的需求。 嗯， 就像白老师谈的那个青春期的心理问题啊，我就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都是已经我们这些当妈妈的人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些点哈， 嗯， 可能孩子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些特殊的时期啊，所以说呢，像白承旭主任他所关注的儿童啊、青春期啊，他们的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尤为的引起重视了。不仅要身体健康，这心理健康同样重要，是不是白主任？ 对， 嗯。白主任，来，您靠近一下话筒，那也说一下吧。您参加这次科普大赛，尤其又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选手听了您说这个题儿之后，就把您当专家了，赶紧过来问，说我们家孩子怎么样，有没有这些方面的交流？ 这次我的感触非常深，因为这次也是咱北京市第二次办这个，我感觉是越办越好了。从市卫计委、市疾控中心都非常重视，各区也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选手们实力都非常强，感觉越来越强了。从这个演讲内容、宣讲内容，这个仪态仪表啊，还是方式方法，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 我非常觉得能够很荣幸的参加这个活动吧。也对我是一个促进，对我们单位、对我们各个部门啊，都是一个促进作用。所以这个希望也是越做越好，这项工作 太棒了。我觉得能够通过一次比赛让参赛选手可能都会激发内心当中好多年没有的一种我们对于科普呀、对于一些知识传播的这样的一些兴趣和兴奋点，我觉得这是特别的难得的。包括前段时间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一些科普选手，平时他们也穿着白大褂，但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他们就说，我们终于也走到台前来了，而且平时我们做实验的就是给一些研究的数据，但是通过科普大赛呢，让他们去动脑子想，说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平时研究的数据啊，或者是做实验的一些东西，在那么的短短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能够让别人听得懂、看得明白，而且还能够有所收获。这个动脑筋来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也调动了两位的热情？ 嗯，是的， 嗯 啊，包括这次就是我闺女也参加了这次比赛，跟我一块 儿。哦， 然后 她是你的这个亲友团呀，还是说要跟你一起上场参赛呀？ 她跟我一起上场参赛，但是她同但是她同时啊，她回家第一件事跟她爸爸说的就是，哎呀，妈妈啊，爸爸，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先是从自个儿的角度说我是有收获的， 嗯， 但是他有跟爸爸说我妈妈表现怎么样吗？ 他主要是我觉得他对我啊，是非常的认可，然后呢他回家就是跟他爸爸很兴奋的说场上所有的选手真是高手如林， 特别的棒。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要把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参加了健康科普大赛，可能未来也都会成为健康科普专家的这样的一群人哈，一波一波的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点，同时呢也要把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透露给大家，就是怎么样让健康科普这件事儿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在很多我们说可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方面也会存在很多的误区，或者是 N 多年我们吃错了， N 多年我们做错了的一些事儿哈，趁着这样的一些科普的机会跟大家把它给扭转过来。好， 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也欢迎大家随时呢把您的相关提问发送过来。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呀，一位呢跟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牙齿口腔健康方面的内容，另外一位呢跟我们来分享的是儿童青春期少年他们心理方面的健康问题。那么关于这两方面的问题，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提问发送过来。另外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开通了多个平台的直播哈，包括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天天快报，各位网友呢，您的手机如果下载了的话，那么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机会呢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礼物。今天的节目当中上下半段，我们会请两位嘉宾分别根据他们的科普内容为大家出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今天我们带来的奖品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也是日常特别实用用得着的，我们稍后来公布哈。那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先来请朝阳区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与牙病防治科科长郭向辉，根据他的科普内容哈，为我们大家出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我们请郭科长先来出题吧。 请问一下，牙菌斑在日常刷牙中可以清除吗？ 牙菌斑这个词儿呢，很多人都听说过哈，对它好像并不陌生。那么日常我们刷牙能够有效的清除掉这个牙菌斑吗？那大家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这个发送过来，您的答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然后通过文字留言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哈，有机会获得今天郭科长专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口腔护理必备的三件套，都有什么来着，有那个牙膏 牙线、牙刷， 牙膏、牙刷和牙线，哎，这个真的是日常我们可能口腔护理必备的，而且刚才我看了全都是进口货呢。哎，对，对于我们今天的这道互动问答题的题目就是日常刷牙能够有效去除掉我们口腔里的牙菌斑吗？我们先请郭科长简单带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牙菌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小东西呢？ 牙菌斑呢，大家一听到这个名词肯定就是很容易想到肯定是有细菌，没错，它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致密的细菌群，它分布比较密，那么呢它里面还混有一些唾液的团块，还有一些就是食物残渣还有脱落的细胞啊，这混在一起，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渣，这个牙菌斑它是像一层薄膜一样的，它附着在牙齿表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薄膜，玻璃板上如果有个薄膜，用冲洗的方法，比如说你拿水冲漱口这种方法啊，它就冲不掉啊，所以它就要靠一些像刷牙 和洁牙、牙线这样的措施，才能把它给清除掉，哦，给刷掉。那么牙菌斑啊，待在我们口腔里如果太多了，它最主要的就是引起龋动和牙结石，因为它的细菌能够破坏食物残渣，产生一些酸性产物和毒性产物，就像这些酸性产物就像烂苹果一样的，就导致苹果上一个洞，那么它同样可以导致我们牙齿上龋动。 这么一听，这个牙菌斑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词儿，就是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斑斑点点的那样的感觉，但其实它的危害性特别的大，甚至说很多牙病都是由于它造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所以说我们日常要有效去除这个牙菌斑，它可以说是作为我们口腔预防和保健的一个基础了，就得是有效去除掉它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已经发来他的提问了，说孩子从小就每天都早晚刷牙，但是依然有龋齿，他想问问专家到底应该怎么办呀？儿童预防龋齿应该做些什么？还有那个含氟的牙膏多大孩子可以开始用了呢？ 因为啊，这个确实是刷牙，刚才也说了，就是清除牙菌斑的方法。但是因为孩子啊，尤其是比较小年龄的孩子，幼儿园的期间，那么他刚开始呢是不太会刷牙的，他的刷牙是很容易不彻底。所以尤其就像我们的牙缝啊，还有牙齿上本身也凹凸不平，有一些沟啊，还有牙齿，孩子刷牙的时候，牙齿的里面。就是靠近舌头那一面，他往往怕恶心，他不会去刷，这刷的不彻底呢，首先是第一个因素，容易导致孩子，坏牙，有龋齿。 虽然说很小就开始早晚都刷牙，但是呢，这个刷牙可能这个效率并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说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刷牙并没有彻底说把这个牙刷干净，这有可能是导致他有龋齿的这样一方面的原因。还可能是什么呢？ 还有可能就是爱吃糖。小朋友确实都很爱吃糖。那么这个糖呢，确实是孩子喜欢，这细菌也喜欢。细菌就很容易分解糖啊，分解成酸。酸呢就容易破坏牙齿。 所以并不是说那个糖直接把我们的牙给弄坏了，而是糖比如说粘在我们的牙里，或者是存留在口腔里面，它会转化成酸，而这个酸它把我们的牙齿给弄坏掉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孩子的乳牙是不像成人的恒牙的构造不一样，它没有恒牙那么坚固。 就是我们说的人的第一口牙那个小乳牙，它是比较可以说脆弱不够结实，是吗？ 对，它的骨头和那个骨质牙釉质部分，它不像成人是经过含氟的一些比如水啊，还有经常使用含氟牙膏啊，它这些慢慢的牙齿是要更坚固一些。 所以天生它那个时候的牙齿的坚固性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这样一来也容易被龋坏掉。那该怎么办？ 那当然了，就得针对这三个方面。刷牙不彻底呢，我们就是像小孩啊，比如说婴幼儿期，其实刚开始就要注意牙齿的保健。在孩子还没有长牙的时候，就应该比如说喂完奶以后要给点水。 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清洁口腔的作用。 对对。 虽然他还不会漱口呢。 不会漱，但是也要给他冲一冲。然后呢妈妈可以用纱布裹着食指。伸进孩子的嘴里，慢慢的这样一圈一圈给他清除一点牙垢。 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牙，但是比如说牙床上可以给他帮他清理清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等到长牙了以后呢，其实市面上有那种就是套在指头上的那种牙刷。 对，就是指套牙刷。 指套牙刷。那样也可以，就是开始就可以给他清理了。只要牙齿一萌出，就可以用指套牙刷给他定期刷刷牙了。 所以说您看看，从这个打小一开始，并不是说上来就直接用到牙刷，而在用牙刷的这个更小龄阶段之前，口腔的预防和保健就已经开始了。 嗯， 甭管是拿清水的这种所谓的涮口吧， 嗯， 还有呢，就是不同阶段可以用不同的这样的清洁物品哈，家长来帮他清理一下他的这个口腔，等到这个小牙，或者说我们已经上幼儿园了，已经开始自己用牙刷来刷牙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家长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要教会他刷牙，首先是教啊，当然孩子的因为他肌肉嘛还没发展好，可能有个过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要教，还要真的是要帮助他刷牙，在六岁以前都要帮。 怎么个方法？浇水， 就是， 妈妈帮你刷， 站在他的后面啊，站在后面让他张嘴，然后你就用比如说告诉他，握着他的手叫他用画圈的方法那样去刷啊， 而且不光要刷外层，我们说舌内侧的那个内层的牙，里里 外 外，上 上 下下，左左右右， 嗯， 全都要刷到才行哈。哎，我有一个好朋友，前两天给他介绍这个医生，说去给孩子检查一下你这个牙怎么样吧。到了那儿发现一口坏牙，就是有很多都是没有看到的一些小的龋坏。后来发现为什么？他说孩子长了这么大，居然没有刷过牙内侧，不知道。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医生也是把这位妈妈给批评了一下。 嗯， 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教孩子刷牙这件事儿，前提家长得先会刷牙。 嗯，是。 好，那像含氟牙膏这类东西什么时候给孩子用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含氟牙膏它是能够有效预防这个龋齿嘛。 嗯，含氟牙膏一般从三岁就可以开始用了。 嗯， 含氟牙膏最开始用的时候，你就看看孩子的吞咽功能是否完善。比如说你喊孩子吐，他就会吐。 哦， 啊，喊孩子咽开水，他就会咽。这种情况就说明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口腔这种吞咽了。 哦， 含氟牙膏因为里面有氟嘛， 嗯， 我们最开始呢就给孩子三岁的时候使用儿童型的含氟牙膏，儿童型的含氟牙膏含量比大人要低一点，安全一点。啊， 嗯， 啊，当然就是说，整到六岁了，孩子就可以开始使用，大人的含氟牙膏了。哦，可以跟大人一样了。 哦，到了六岁，基本上这个家里面可以用同样的这种含氟牙膏。 嗯， 对。但是其实我们以前也说，就是成人的这个口腔的环境啊，包括各种牙病的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更加多一点。然后呢，也看到有的报道说，一家几口人用同一管牙膏，哎，这个挤牙膏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造成什么交叉感染，真的会这么可怕吗？ 嗯，是这样的。啊，这是每人肯定是一个漱口杯，一个牙刷，一个牙膏， 要各用各的。 嗯， 好，这一条各位也要记住了哈。现在家里边还混用一管牙膏的，这个要引起一下重视了。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听说除了刷牙，每天还必须使用牙线，可是尝试用起来特别的别扭，就想问问，如果不用牙线，真的就不能彻底的清洁这个口腔吗？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嗯，对于孩子来说，嗯，用牙线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保健方法啊，因为孩子的那个牙齿之间特别容易长鳞面龋，因为孩子牙缝那个地方容易，它比成人要大，三岁以后颌骨一发育，这个时候牙齿还很小，它中间牙齿就会有缝隙比较大，然后容易嵌进去食物。嵌进去食物呢，不容易出来，那我们就要用牙线啊，牙刷是肯定是刷不到那个位置的。 哦， 你再好的牙刷，两个牙齿 中间的那个 位置，嗯， 它可能也照顾不到哈。 嗯， 那也就是说，真的是要打小我们就开始配合这个牙线的使用来清洁口腔了。 可以教他用啊，尤其是那种鳞面龋爱发鳞面龋的那种孩子， 嗯， 就是你一看那个 俩牙缝中间 啊，他爱发生龋动的这个孩子，应该要注意使用牙线。 那种我觉得特别的讨厌，就是一坏两颗牙。哦，他这两颗两颗的牙开始坏，那个白主任是有这样的切身的经验吗？ 对，我们以前孩子也出现过这些现象， 嗯， 所以说那阵儿也确实是不太注意这个事儿。我们你看做这项工作可能不是这个专业吧， 嗯， 就不太注意。所以这个咱们多说一句，就是这科普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这个，重要了。 一直我们就知道刷牙， 嗯， 但是就是没有意识到用牙线它有多重要。 对， 您家现在开始用牙线了没？ 牙线。我爱人，我太太在用， 那你怎么不坚持？ 就嫌烦，就是太复杂， 就觉得很麻烦，是不是？那在这儿我们得请郭科长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牙线很多人刚开始一用，有一些呢就是那个劲儿用不好，还会让牙龈出血呀、啊，等等等等，然后或者说这个里边就觉得自己够不着，这两只手怎么配合怎么不舒服、怎么能让这件事变得简单点，有办法吗？ 主要是用那个一般一次牙线大概将近50公分， 就是我们从那个轴里边抽出来， 抽出来将近50厘米的，然后用双手是一个八字的方法 两只食指 两个食指 往外一分把牙线绷起来， 绷起来，然后呢就沿着牙齿的间隙比如说你右手往右边的时候往左边的时候就用右手把它顶住那个牙线，然后慢慢的让它从牙齿的缝隙里面进去，然后再来回的去蹭它， 上下的来，这样的就是拖动这根牙线包括就是挨近牙龈肉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应该轻轻的探进去一点 也要轻轻的动作肯定要稍微缓慢一些当然还有市面上有一种棒状牙线， 对，带棒的，就是帮忙撑起来的那种 其实挺好掌握的，那个我觉得可以，如果你觉得这种一根的牙线不好用，那就用那种带棒状的。 我是看有说法是刚开始这个使牙线不太顺溜的时候，咱就用那种棒的相对来说还更好控制一点，但是后续我们可以把这个棒的去除，还是用手的那种，据说那种的好像这个效果包括清理后面的那个牙的那个缝隙，好像效果应该是更好的， 要方便一些。 白主任怎么样，能不能就今天借着我们这个健康科普的内容在这里就说了，回去之后我就开始使用牙线了，让我们的听友跟你一起开始用牙线。 回去不仅我要用，和周围人我也得鼓励他们要用这个确实牙很重要，这牙太重要了。 我现在都突然发现我们经常说送礼送健康，这莫不如给朋友什么的过个生日，或者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发点什么牙线呀，然后呢跟我们这个专业人士咨询一下哪种牙刷特别好用，哪个牌子的牙膏特别合适，叉叉叉三件套，就像我们今天要送给我们这个幸运听友的这样的礼物是一样的哈。牙膏、牙刷、牙线，应该说这是我们日常清洁口腔是不是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三样宝？ 是的， 郭科长。好，那大家继续可以把您的相关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今天我们还是准备了健康有用的小礼物，是由这个朝阳区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与牙病防治科科长郭向辉为您提供的这个护牙三件宝吧。那么日常刷牙可以去除牙菌斑吗？有效去除可不可以呢？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下半段一开始就开始来公布一下上半段的正确答案。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是好是丑，是军装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副主任医师白承旭，朝阳区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与牙病防治科科长郭向辉。节目的上半段呢，郭科长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关于日常口腔护理和保健的一些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内容哈。白主任也说了，这个接下来不仅是他自己，还要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咱们都要养成用牙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好习惯。 刚开始可能是觉得有点不适应啊，别扭啊，毕竟可能之前的那么多年我们也没有怎么坚持使用过。但是当我们发现它对于口腔保健原来有那么大的作用哈，我记得以前嘉宾说 70% 的位置咱们是刷牙用牙刷有效，是可以刷清洁到的，但是还有30%就是我们牙缝中间的那样的一些位置哈，只有通过牙线才能够有效清理，所以这个牙线还真得用起来呀。我们来看一下上半段我们出的有奖互动问答题，题目呢是说日常刷牙可不可以有效的去除掉牙菌斑呢？我们先请郭科长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日常刷牙是有效清除牙菌斑的一个方法啊，但是不能完全清除啊，我们还要通过洁牙等各种手段，把牙菌斑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我们就是说它的这个浓度数量少一点，它的危害就小一点。 就像空气中的细菌一样，它还是存在的，但是不至于对牙齿产生危害。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已经刚刚跟这个郭科长我们一起来筛选哈，发现了美妈发来的这个答案应该说是最准确最完美的了。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牙菌斑在口腔中是不断形成的，清洁牙面以后新的牙菌斑又会生成，所以我们要终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好习惯，并同时使用牙线保持口腔卫生。那我们要恭喜美妈，您将获得的是由郭科长特别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牙齿护理三件宝，牙刷、牙膏、牙线，全是进口的，都是好东西哈。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随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把奖品给您邮寄过去。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有请的是白承旭主任，根据他的科普内容为我们大家来出一道有奖互动问答题。有请白主任。 各位听众好，我是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们孩子处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些叛逆现象，这个是正常的吗？ 我们经常说青春期啊会有一些这个特点，或者说跟以前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青春期的叛逆它是正常的吗？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青春期一般指的是多大的孩子。 青春期呢是个体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呢是一个动态的，它是一段时间，而不像我们可能有人想象是某一个点，或者有人说我们这孩子怎么就突然青春期了，就出现了一些叛逆现象了，等它不是一个时点，它一段时间，一般来讲是10岁到20岁这个这一段， 跨度好大。 对，中学生这一段，男孩呢要比女孩要晚一些，女孩就是10岁到18岁左右。男孩是12岁到20岁左右这个时期。 好嘞，今天我们就下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青春期哈。那我们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在那个青春期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说跟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家长也好，是不是经常这个心里面觉得啊会有一些什么不满或者是小情绪哈。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呢就是青春期的叛逆是正常的吗？青春期的孩子都有怎么样的一些特点？刚才白主任已经说了，他是我们从可能儿童时期到成人时期的中间的这一段。 对， 这段的孩子无论男孩女孩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没有？ 这个先说说他的发育特点吧。这个孩子们青春期发育特点，首先呢就是体格发育迅猛，他这个时期是第二次生长高峰。有的家长就跟他说，意思怎么我过年买的鞋这几个月它就小了，就是脚长得很快，然后就是再就是一些现象，比如裤子就没多长时间就感觉短了。所以这阵是长得最快的一个时期，从体格发育的时候长得特别特别的快。另外一个你像大脑还有内脏器官也是迅速成熟，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性器官的发育成熟，它从第二性征出现到成熟的，等到青春晚期就具备了生育能力了。这个再有就是第二性征，你像很明显的，我们就是说一些小男孩就说，诶，怎么他有小胡须了， 长胡子 了，小胡子了， 嗯， 再就变声了，喉结出现了， 嗯， 小女孩呢就乳房有一些发育， 嗯， 这个时候呢男孩女孩就区分的非常非常明显了，从外部形体特征上的这些的这个就是物质基础这个变化吧，也导致了青春期出现了心理行为上的一些这个表现， 他会怎么样， 就是，特殊的一些表现，比如这个时候我们孩子从童年时期的幼稚到我们逐渐向成熟的过渡的时候，表现出来一些我正义感责任心， 嗯， 这字儿就用一个现在比较流行词爆棚， 哎，他是不是觉得自个儿变大人了， 对，他就要有一种独立的感觉，这个 嗯， 就是说我，而且他这个时期本身从世界卫生组织来讲，就是有一点这个时期就是说从经济上的相对这个依靠到相对独立的一个过程，它也是，不仅生理心理的发育的一个过程，它也是这个过程， 包括他可能自己的一些事情让交由他自个儿来决定来掌控的这样的事情也多了， 对， 他觉得自个儿变成小大人了， 对，小大人，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在生长发育这个从童年开始到成人最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嗯，很多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时候吧，就是挺矛盾的，就是一方面很多人还觉得他还没长大呢，就是家长总觉得是孩子哈，多大了都觉得还是个孩子呢，但是反过来孩子觉得自个儿已经长大了，他甚至觉得我在哪些哪些方面我已经比我爸强了，我已经比我妈强了。 这个时期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家长有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家长角色的一个转换，并没有转换过来。 哦， 你像我们在青春期之前，儿童期这个阶段是以家长为主导的， 嗯， 这段时间都是我们主导，他做什么吃穿用学习怎么都是我们在我们家长老师的指挥棒之下，基本上是这么过程。 家长很累啊。 对，但是等到了你说累，但是那阵心不累， 就是他起码听我的， 对， 我帮他来安排， 对，还一步一步，家长这个感觉他是，嗯，等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这个角色的转变，这一阵儿的时候已经是孩子为主导了，我们就应该是家长就应该作为一个像朋友一样的这个来相处，给他一些指导，一些帮助， 嗯， 在他的这种想法，他有一些认知，还有一些这个需求。实际上青春期有人也说是它是由于需求的个人需求的多种多样， 嗯， 我们并没有完全重视到这个，所以家长这字儿必须得转换角色，就像朋友一样来对待，但是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很难做到， 是的， 突然这么一变， 但是在这儿呢可能就提醒我们的一点，首先孩子到了这样的一个青春期，他的一些行为方式思维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之所以跟家长之间有很多我们说不够匹配的一些问题呢，真的是家长现在得反思一下自个儿，是不是你已经做好了来迎接你们家娃儿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过度接算的这样的一种改变，就是你先首先要需要做一些改变，以前你是拿指挥棒的那个人， 对对，现在我们是应该是配合他来， 你得配合孩子了，哎，是吧， 他是主导作用了已经， 哎呀，所以我们就发现哈，现在青春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真的是挺多的，很多家长也都会纳闷，为什么之前很乖的宝宝一下子变得不听话了哈，你让他往东他偏偏往西啊，然后出现青春期叛逆期，我们说一方面可能是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是其实呢比如说他的这种掌控能力判断力和最终我们说成人的一些就是需求的或者是最终希望的还有差距，他实际上他达不到那样的一些要求， 对，因为他是过渡时期，他是从童年到成人一个过渡时期， 嗯， 所以他这个方面还不够，这个时期的心理发育，你比如自尊心啊这些都是很强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触动了他，就突然180度大转弯，这个 可能是因为你伤到他了是吗， 对，实际上咱们家长有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这个，他就特别敏感，这个时期特别敏感，他也是就像他这个出现这个原因啊， 嗯， 刚才说到这个原因实际上他也是非常复杂的多种多样，这个一直在进行研究， 并没有说研究已经透彻了，这个都在研究。你比如有的方面就是大脑发育的不平衡，它在逐渐一块一块这么发育不平衡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身心发育的不平衡，出现了很多矛盾。这个这一块，你比如说啊，出现这个就是性已经发育成熟，但是他的性生理心理呢，但很幼稚这一块，这个矛盾。另外一个，你像他情感激荡释放，他是很有那个冲劲儿，但是他又是有外露隐藏这种内敛的这种感觉。你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说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张嘴跟你交流，但是到话到嘴边他又停住了。他就不去说去了， 这为什么？ 这就是他这个由于他这个矛盾造成的这个。 就是说，他其实还觉得自己应该内敛一点，收着点，是吗？ 他就是这个从心里的这些出现的一种表现，这个 挺矛盾的， 对，挺矛盾的这一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什么自我意识的迅猛发展，是吧？但是跟社会成熟度呢？相对迟缓， 又不匹配， 不匹配，这个矛盾出现，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很多现象，就是我们家长感觉摸不着头脑，很多喜怒哀乐，我们就，180度大转弯。我们这个前一两句还他在笑着呢，怎么就突然他就是我们说呢，就翻脸了呢？就怎么就是这样呢？就出现方方面面这些问题。 所以我发现了，就是当。以前有一个片儿怎么说的了，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啊、哦、这个家里面真的就是打打闹闹吵吵闹闹，那怎么办？就是如果说孩子长大了，但是呢家长同步也需要跟他来做心理方面的调整，面对孩子的青春期到底彼此应该怎么做，我们说才能尽量把那些矛盾给他化解掉，让孩子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青春期呢？ 这个我们感觉哈，其实如最简单最方便的一个方法之一吧，其实就是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有效沟通和交流，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你比如说，首先呢我们应该是接纳他，第一步我们应该接纳 孩子的这种变化， 对，接纳孩子的变化，他孩子出现这个他有些过激的言论，甚至他指责父母，这个可能家长就是有这个阶段的孩子家长都经历过，他甚至说他认为你这个不对，认为你怎么样，用他的这个观点，用他的思维方式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学会了忍耐和倾听。 哎呀， 这时候不要就对着干， 不要跟他对着干 啊，不要顶着来，因为他处于一个这个特殊的时期，特殊时期就有这些变化，就是这个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得首先得明白，青春期是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是一部分。一定得理解，这就是他一个阶段一个部分。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给他创造一个知书寻义的氛围， 就是 家庭 得让他能够表达出来。 家庭里头你得有一个和谐的氛围，和谐的氛围，这个这是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是得讨论。为什么我们起了个词叫讨论呢？讨论是双方，比如在现在对这问题咱们三个人做的， 对，在 讨论， 嗯， 而不是说我在这儿宣讲，我在这儿指导你或者怎么样，讨论，这样你就能把他拉近，是不是？ 商量着来， 对，让他张开嘴，他才能敞开心扉。另外一个就像咱刚才说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的一个 朋友 来处。 对，因为我们都会发现，就是到了初中左右的时候，以前听话的孩子，他可能不太愿意跟家长说事儿了，也不会愿意跟老师说一些事儿，但是他会愿意跟小伙伴身边呢，他觉得能够说得来的 同学们，这个时候 聊不完， 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也是。 所以我们要尽量把自己培养成他的那个小伙伴，是吗？ 对。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因为家长角色的转换，他有一个转换，过去我是权威，你谁挑战我呀，现在我要对孩子是主导，我们来做。所以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我们就要从一些话题上来，他感兴趣的，比如小男孩他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的，我们可以前阶段世界杯，我们现在是亚运会，我们就有滑冰，也不是，就是那个有游泳，有这个足球，我们来这个从这个来入手。你比如说足球，踢足球的时候，那有一些明星队也失败，这失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其实他就能够教育这孩子，胜不骄败不馁， 对， 这些就能够给他起到一些启发作用。 是啊，当我们看到罗纳尔多都回家了的时候，当梅西都回家了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也可以问问孩子，哎，你觉得这个时候换成是你，你得什么心情哈？哎，你觉得他会回去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把一些生活当中可能彼此能够聊得来的一些事儿，就拿他出来当话题？ 对，这些小事儿你就可以联系，就是我们有荣誉感，这你让他我取得了成功，我荣誉感， 嗯， 我有自信心。但是我失败了怎么办？我怎么爬起来？这就是一个 面对挫折我该咋办？ 尤其这个阶段正是学习非常紧要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的家长，很多家长很重视学习。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引导他，您定一个计划呀。你看足球运动员也在训练，他有一计划，我们定一计划。 嗯， 我们定一个时间，安排时间表，让他独立的完成我的学业，这个学习任务，这些都是。嗯，很好的一个方法。 哎呀，也想问一下白主任，您在家里边跟孩子就是有没有这些方面的一个切磋的过程？ 这个我们也经历这个，都经历过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也现在是高三了，也到了很紧要的一个关头。我们也经常在家里交流。前两天还说呢，就说这个，就是孩子就是将来做什么，吃饭的时候说的是，说是我将来开一个医院。我们一听，我们两个都。他妈妈，我们俩都很高兴。哎呀，医者仁心是吧？ 嗯， 有这种想法没有？这个底下说，我开一个给你们办钻石 VIP， 我让你们去这个缝嘴科。我这底下前头我们很高兴，后头就什么叫缝嘴科？我说怎么就缝嘴科？他就是孩子这段时间吧，就是说这个我们沟通交流时也不要啰里啰嗦。 他希望家长少跟我。 讲大道理，就是，少讲大道理， 明白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真的我头一次听说这个缝嘴科，他就是希望家长您别说了，咱们把嘴闭上吧。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说实际上他说的是，就是说你太啰嗦了，反反复复一件事， 嗯， 不停的每天可能就是说学习啊学习啊，这个你不会啊那个。另外一个这个时期呢，我们还要放弃一个标准，就是说成人年人经常有的，这个家长都有的，别人家孩子那个标准， 对，好的都是别人家孩子那种攀比，其实是 对，就啰里啰嗦说这些，孩子是最反感的。 好，作为父母的我们，现在我们要就是反思和检讨一下哈。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已经进入了青春期，还是说曾经磕磕碰碰已经过了青春期的，首先家长我们要意识到的一条就是，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一个青春期，而且它是我们人成长过程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的是和我们的亲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对，我们可以首先是理解孩子他会有一些特殊的心理啊，包括这样的一些变化过程，我们要尽量的跟他做伙伴做朋友啊，帮助他，我们说这叫什么，小树不削不直溜。 对， 就是尽量希望能够帮他少走弯路，就是不要犯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些错误。但是也有的人说这孩子也需要挫折教育啊，也不能哄着惯着或者怎么样，我们怎么把握好那个度，就是有的时候明明这事儿，像刚才白主任说了，可能真的俩人就吵起来了，儿子跟爹两个人就指着就吵起来了。但是刚才你告诉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理解他，我们得稍微忍着点，收着点哈。 嗯， 对。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惯着他了，或者让他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发泄，他就对了。那这该怎么办？ 这个我们所谓刚才说的这个，冷静一下，忍耐和倾听，这个是当时在这个。正在发生冲突的这个过程，这个时点上我们做到这个。 嗯， 等他一旦平静下来，我们还是要用，一些这个道理，就是浅显的，不要讲那大道理， 别讲大道理， 别讲大道理，一些事例啊，一些沟通交流讨论，这些我们来让他明白我应该怎么做。 嗯， 我现在的任务是什么？来这个。 好的， 而不是一味的迁就。 嗯，我们来看到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他们的说法了，说这个青春叛逆期是正常的，在这个阶段家长和孩子一定要沟通，顺利度过青春期，减少叛逆行为。如意也说青春期的叛逆现象其实是正常的，花自芬芳说应该说是正常的，但作为家长要从心理生理方面发展方面给一定的帮助和指导。

这份爱守候。